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时间来到了22:05的30秒钟，欢迎你在周五的晚上的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打开可以收看视频的各种软件，锁定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大画板，十点大陆机，我是这样一个动作，其实就是想用晚上最最舒适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天。周末的夜晚我们可以放松了，对不对？没有那种担心说明天早上会起得很早打卡等等的，你可以非常舒适的洗个热水澡，如果你有浴缸的话，躺在浴缸里点一杯你喜欢喝的东西，听着音乐，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周末，私属的周末。虽然周末这么的舒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却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和存在的，那就是有些人会心太软。你是不是一个心太软的人呢？你问问你自己，老是做事情想问题是从别人的方式角度去出发的，说哎呀他会不会很舒服啊，他会不会这样讲话，他能觉得我们之间没有隔阂等等，这一些总之就是老替别人想就对了。你是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是的话，我劝你别再心太软。你会问我为什么周准不再心太软呢？心太软不是善良的表现吗？ No， 心太软跟善良不是一个概念。那今天晚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别再心太软，为什么？想要跟我互动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找到活力982，我就在直播间的屏幕当中等待你。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十点大陆机。第四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周大福的周大，准确的准就是我了。谢谢啾啾送的心花怒放，因为花椒是可以送礼物的哈，我每天晚上都收到很多的礼物，谢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对我的关注。心花怒放我也很心花怒放，比心给你啊。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第一首歌有请的是谁呢？他的名字就是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前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在大街小巷都可以唱的，嘿，好男人的歌曲，心太软人嫌弃。我是周准，一会儿见。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舅舅送的话题的单车，心花怒放，谢谢，非常感谢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告诉各位一定不要心太软，心太软特别是女生的部分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联系在我的心里当中会产生。因为这个话题我会发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得这样一个平台，收到了很多朋友对自己心太软的一些行为的自我检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黎明，小黎明我想问你，今年你会不会来？小黎明嘛，对不对啊？我 from 北京，把自己命运杀死定。黎明的歌曲啊，他说我明知道别人整天坑我，可以我自己又心软不想揭穿，专吃哑巴亏，你说怎么办呢？有时候也会时不时的反抗一下。你说我这一天天的就揣着明白装糊涂，生活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会做的简单快乐。他说我最好想离一些人远一点，告诉大家，告诉姐妹们，这样是最好的。他说做自己该做的，问心无愧就好，多念着点好的。他说自我催眠也不错，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我的节目，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不做心太软的软妹，软妹子哈。因为大家都会说软妹啊，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啊，没有那么多的手段，会觉得很纯真。但是有的时候心软是不是会就意味着会被人欺负呢？心软是病，这个病啊不是从小到大都有的，是我们在受过了一些教育，在一定的家庭环境当中生活长大，我们自己去给自己的一些教养当中会有一种感觉，说我们要替别人着想一点。但是如果你老心软的话，那些不像你一样好的人就会抓住你这样一个把柄，老欺负你，然后呢你随着这个欺负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成长。我进直播间之前还跟我们的导播聊呢，他说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说之前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想去替别人着想，体恤别人的感受，但是一次一次的这样感觉不是很好之后，他就变得更加的坚强。心软，心太软，告诉大家不要心太软，不是心变得坚若磐石，你要有选择，有分寸的选择，让你的心打开。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如果你见过我了，对我感觉不错，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看我的直播，听我的节目。如果你正在用耳机或者用收音机听我的节目，我今天穿了一件黄色的帽衫，很漂亮的黄色，我很喜欢这个黄色。如果你看到了我的直播，也希望今天我开着晕黄的灯光也非常的舒适，周五的晚上理应放松。第二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的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艾怡良，我非常欣赏的女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的总和，非常优秀的歌曲。谢谢九九的心花怒放，谢谢。我们的总和是一首高级的情歌，里面唱出了很多动人的情绪和复杂的心思。我还是说一句话，劝你不要心太软，不要做软妹。 时而进展，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纸篓里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不药而愈。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毕竟 量删去。 初见艾怡良是在一个选秀的节目当中，一个非常会唱歌曲的女生，但是那个时候她的眼光里少的是不确定和有一点点不自信。现在的艾怡良是非常棒的音乐人和音乐创作人，你看一个女孩子的翅膀越来越丰盈之后，她整个人给人的态度也会完全不一样。艾怡良，我们的总和。 外头思考咬着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我们努力简化成歌词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成熟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趁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综合，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只有我醒着逐步解题。 以上听到歌曲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如果你第一次进我的直播间的话，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现在直播间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直播间就是大家看不到我的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现在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场景。如果你现在正在用这个手机 APP 花椒来看直播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看直播间的样子。这是一个镜头，这是我的一个镜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准。这是一个镜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准。这是一个主镜头， Hello 再次问候大家好。还有一个这样的镜头，嗨你们好，欢迎光临十点大陆机。广播发生了改变，我们理应也每天从生活当中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变成更好的人。谢谢花椒的所有朋友，进直播间的朋友，分享了直播，关注了我主播的朋友，都是非常的感谢。虽然我在放歌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听不到，但我会尽量的跟大家去交流。今天晚上说不要心太软哈，男子的心太软有时候也会表现在比如说好被欺负。大家说善良和心太软是一个概念吗？我告诉各位，善良是主动的。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件事情，你是主动去表达一种心绪，比如说妈妈受伤了，或者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主动去呵护她。善良是本能的，从自心出发的，对吗？心软有的时候是被动的， 是因他人而起，你不一定会每个人心软哦。比如说你喜欢的人就有可能对他心软，那一个莫名的人或者你不太喜欢的人，你会对他心软吗？可能会有，但是是被动的，对吗？不管主动和被动，我都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不要做心太软的人，因为心太软的人呢就容易被人惦记，那个惦记并不是从心说惦记，是被人惦记着从你的身上找点利益。我有一个听友叫做 LCCT，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音乐的同学，非常厉害哈，我非常的羡慕他。我大学的梦想就是进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可惜我没有进去。你看现在我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听友，我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他说每次听我的节目都像在上课一样，反省一样。为什么？其实就是我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些的问题发生在生活当中的细节，我们拿到节目中说，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他的声音，他是谁呢？他是陶晶莹，好听的歌曲。如你一般的人，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回来。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 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2:32:41，欢迎亲爱的你继续锁定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我现在换一个舒服的角度跟你聊天，谢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来说的话题，在生活当中也许你可以碰到，就是心太软这个部分。心太软的人容易老惦记一些事情。我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跟别人吵架了，我曾经了解过心太软的朋友，他竟然会这样的想法，说我跟他吵架了，他会不会有点难过呢？我当时听到觉得好，也真是啊，他们真的很辛苦很累，心太软的人好像不太容易快乐，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心太软的那一类朋友的话，你想想真的不要太过于悲伤，一些事情要走出来，解脱出来，变成一个更阳光的人。心太软，软是要存在的，不能老软，要该坚硬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像一个 power 的人一样站出来，对他说 no 等等。这些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十点大陆机有点一首歌和见字如面的环节。见字如面每天都会见到，我每天会写一些手写的字给大家。那今天的点歌的朋友叫做被风吹过的冬天，他要点播一首汪峰的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夜晚来听。那我也作为节目的主持人，一个喜欢音乐的 DJ， 学过音乐的 DJ， 真诚的推荐给你《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 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当我想你的时候， 这首歌问世之后，我已经离开了我那个租住13平米的小房子。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思绪会一下子回到那段自然而然的岁月当中，简简单单，一个人孤独感、寂寞感会被夜色拉得很深很长。幸好那个时候还有音乐陪着我，还有红酒陪着我，但是那个时光现在回不去了，也可以回得去，用心找找看。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想你的时候，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汪峰。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青春是一些人从我的世界路过，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有？我反正自己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想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人、画面以及情节。沉默这个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很有意思啊。沉默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他也像我一样，像之前伍洲彤先生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播着歌替人分享心情。其实他说只有他自己才过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过程怎样，非常现实的反映了广播人和都市生活的寂寥以及精彩的部分。如果你喜欢广播，你可以了解广播，你也可以从视频的镜头当中看到现在的广播人是什么样子的。他要照顾很多很多的情绪，一边是视频，一边是走心的音频，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我们才能变成更好的人。谢谢大家每天晚上进场10点打录机，熟悉的朋友里边坐，进场晚的朋友也里边坐，这里永远都像家一样对待你们。谢谢简妮，谢谢啾啾， 谢谢 LCCC， 很多很多的朋友，谢谢摸摸，非常多的朋友在这里支持我，让我觉得这个夜晚每个夜晚都非常的快乐。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那首 MV， 在 MV 之前有一段话我想读给大家听，也就是那个经典的话语，叫做什么呢？我想变成一个如你一般的人，那句话正好可以伴着李荣浩先生的那段前奏啊，希望这种感觉你可以找得到。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荣浩先生的《不说》，你准备好了吗？我要准备念给你听咯。 OK， 来吧。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信仰都没有为婚礼尊敬，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 最后是你就好。 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好是你就好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非常的精彩，分了很多的桥段。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有一个我觉得心太软的人，就是猪头，就是相声演员，哎，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了。他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每次他跟那些兄弟们一起聚会的时候，表达出对柳岩演的那个角色的那个赞美或者向往的时候，或者失落真诚，我就觉得他心很软，是一个非常真挚善良的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真挚善良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会被人被人辜负，被朋友保护。这位有朋友叫做你好啊周准，他说回想看看，原来我是那么的委曲求全，原来我真的没有开心过，总觉得日子就这样将就过吧。其实谁都没有过好，还是我不算果断，容易心软呢。自从自己好好想想，总觉得自己很可笑。他说他做了太多超乎自己想象的事情，因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一再的纵容，无论什么事，他说我都会找借口来说服自己。当局者迷，无论多少人跟我说，我都还是执迷不悟。可我现在想想，这都在做什么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让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像剧情一样的那样。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该狠狠地放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伤害。太多的不成熟，我们都是陪伴彼此成长的。他说希望今后的日子，我要审视好好的自己，变成更棒的人。To be a better man， 也希望你越来越棒。女孩都会经历很多哈，女孩真的也不要太心软。如果你太心软的话，真的，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刚刚啾啾今天晚上送的礼物很多，她说因为这里脱离了现实，当主播很不容易，真的。这里脱离了现实，我在想，其实我就是在直播间跟你们聊天，用心的去说每一句话，是很现实的。我每天会上班、下班、健身、准备案头的工作，保持一个好好的状态见到你们。其实舅舅也说，每次来直播间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好的氛围就足够了。我努力把直播间当成家一样，你进来之后觉得很没有距离感就对了。我在北京，你在哪里我不清楚，但是如果你在任何的角落看到周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蔼的人，可以亲近的人就对了。但是你要提醒你不要心太软，心太软会怎么样呢？心太软的人是比较难快乐的，拒绝别人就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心软是一种不公平的善良，成全别人，委屈你自己，你都要记住啊，不要这样。那刚刚那个电影当中还有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如果你喜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话，我们有请林宥嘉，也很好听的歌曲。我希望你变成一个怎么样善良又有责任感的人。十点大陆机永远在你身边。 青春不能相认，依旧

我们不得已改变自己。有的人心太软，有的人心变得硬了，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完全不是真实的自己。我希望大家永远的忘记，也记住那个不好的自己，不忘初心。比如你想哭的时候，你想流泪的时候，这样的哭出来，不要憋着。你想放肆大笑、开心快乐庆祝的时候，就让大家感受到你的快乐，活出自己真正的漂亮的人生。记住哦，不管是男生女生，不要心太软，要 power， keep real 就对了。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光临十点大陆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唱歌非常厉害的赵传先生，也非常的棒啊！哦，这应该哦，不是赵传，想想啊，哎，是赵传唱过的《袁惟仁的勇敢一点》哈，要勇敢一点哦。谢谢 LCCCC， 谢谢啾啾，谢谢简妮，谢谢所有送我礼物的朋友、花椒的朋友，谢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十点大陆机，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记得我是你的一个朋友，你一个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明晚再见，不要忘记听夜歌哦。Good night。 每一个过去，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看着你写给我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如此的转变用了四年，三个月有七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勇敢是我今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